本通知实施前已试点开展公务员管理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试线，已完成工伤认定的仍按原政策执行，工伤发生后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本通知规定执行。本通知自2018年1月1日起实施，工伤保险费自2018年1月1日起征收。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对接雄安，支持雄安，服务雄安。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可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哎，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心太坏。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女孩。哎呀，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心情太坏。哎呀，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哎呀，望着胸口拜一拜呀，勇敢站起来，管他上山下海。 回来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刘德华的《笨小孩》。哎，那么有多少人会觉得自己是笨小孩呢？其实周琳小时候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笨小孩，所以一直在努力的向前奔跑。笨鸟先飞嘛，俗话说得好，对吗？下一首是一位叫做对方正在讲话，他说要点一首阿黛尔的《Rolling in the Deep》。好，接下来这首来自阿黛尔的英文歌曲《Rolling in the Deep》来送给你。

我在你家楼下，喊你喊到声音越来越哑，想笑就笑，想哭你就哭吧，到我怀里把我当成是他。女人喜欢男人很会说话，偏偏我的个性不多话，情话甜得太肉麻，谎话真的很复杂，所以说不清楚不如作罢。你说我我断的只有一句话，谈恋爱的文法我学习得很差，你问得我难以招架，我怪我太木讷，安慰总是说得坑坑巴巴，不上场的笑话我尽量在表达，就算别人笑我太傻。 来自古巨基的木讷。哎，我之前有知道古巨基的时候，他应该是在拍《情深深雨蒙蒙》，对吗？之前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啊，但是没想到他在参加这个《我是歌手》以后，我突然发现原来他唱歌也是挺好听的。现在应该可以称他是歌手古巨基了吧。下一首是来自梁静茹的《暖暖》。为什么会放这首歌呢？是因为在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有一位朋友说应该给南方朋友带来一首《暖暖》，让他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能够感受到一点点的暖意。那么将这首梁静茹的《暖暖》来送给所有在南方的朋友。 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浪漫般的厚重感，晒过的 来自梁静茹的暖暖。好，这首歌呢也是要送给所有的这个南方朋友的，同时呢也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可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另外呢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话题互动啊，南方人和北方人过冬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呢？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都可以通过这个互动平台来与我交流。好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和温岚的《屋顶》。 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生命中的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魔力，有天线， 有天线排成爱你的

身边，但愿陪你找回所遗失的永恒。当我开口，你却沉默，只剩一场梦。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家唯独在你。 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这一首歌是来自王力宏的《落叶归根》，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张涛。那么张涛，你听到这首歌了吗？好，接下来要提醒大家的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可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孙楠的《拯救》。 好的，这首来自孙楠的《拯救》是要送给最近这些在寒风中忙着搬家和找房子的朋友们。同时呢，我们 FM 九五九呢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些援助信息。目前已经有下列的组织团队可以提供行李搬运和寄存以及短期的住宿、生活基本物资等志愿的支持啊。首先是一个叫做温暖北京的组织，它可以提供三天的免费宾馆住宿，电话是171-9218-0129，171-9218-0129。还有这个叫做天鹅救援的，它提供搬家和找住宿啊。电话是139-1115-7101，139-1115-7101，以及北京作者协会，他的电话是137-1643-4133。还有这个叫做北京工友之家的，他提供上学和必需品的这个志愿服务活动，188-1304-5822，188-1304-5822。还有一个叫做北京富平学校，它提供妇女家政培训就业和一周的免费吃住啊，电话是400-688-1330，400-688-1330。以及基督徒团体提供搬家和暂住服务，电话是152-1045-8620，152-1045-8620。还有我们这个病痛挑战基金会提供暂存找住处优先残障的志愿服务，电话是400-040-8772。还有这个北京木兰社区活动中心也提供北五环附近的租房、妇幼短租以及小件的寄存服务，电话是010-5843-5256。以及大兴区的天佑幼儿园有50名的3到6岁幼儿免费托管3个月的服务，孙园长的电话是131-4126-5678，131-4126-5678。那么这些信息都是转给所有这个需要提供帮助的人，同时也请这些听到这些信息的朋友能够告诉身边的这些清洁工阿姨啊，包括一些司机啊，他们如果需要这些服务的话，都可以拨打以上的电话。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云。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在心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路太长追不回原谅。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像遗忘又忍不住回想，撞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越圆满越觉得孤单，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太长怎么不长。 来自张信哲的《白月光》，还是继续为大家提供这个救助资讯啊。这个是北京市丰台区花神街心意所爱主题酒店的提供的20余套标间，时限是20天的免费住宿啊。宾馆是水电齐全，但是不能够做饭，房源只提供给老人、妇女、儿童以及老弱病残孕的家庭，需要提供身份证。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是黑先生13488783333 13488783333。另外一个是回龙观地区的20到30个房间是由 FM 青年社区联合周边爱心房东所提供的青年公寓，免费住宿时间是7天啊，也是从即日起到12月中旬都是在这个提供服务的当中，条件是单人间和双人间，包括健身器材、厨房、咖啡室和琴房，申请人必须是在18岁到30岁有正常工作的年轻人。那么申请途径是关注 FM 青年社区的公众号，填写申请链接，电话是刘文涛185-1149-1116 185-1149-1116。也请所有这个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这个联系电话，也请身边的这些能够帮助到的朋友能够伸出爱心之手啊。下面这一首是来自张惠妹的《一想到你》呀。